讯号。走吧，我显得比你早，你爱得比我少，注定要受煎熬。 北京时间12:10，12:10。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的反响的电台，一家不同反响的留学者，朝夕相处者，天朝夕相地久。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阳光下的城，城里的咖啡厅，咖啡厅里的人在等，街道里的风，风里的歌，歌里的岁月声。墨音乐陪你在不知不觉的年纪，看万物复苏的美丽。 午间好，各位，我是小莫，欢迎您的准时守候收听。今天节目一开始，想要先问问各位，你现在的工作是在体制内吗？为什么要问这个呢？因为前两天一个朋友来跟我聊天，谈论了好多。如果你是在体制内的话，请一直保持能够随时离开体制的能力。因为我听说很多人喜欢稳定的生活，所以他们稳定的在穷着。需要稳定的不是你的生活，而是你的能力。 回想那一天，属于我们的时间转眼就消失不见。回想那一个属于光阴的故事，现在还可以依稀看见。回想那一些属于我们的日子，多想再重来一次。熟悉的旋律再次回荡在耳边，时光却早已脱离了视线。能不能还抱起那把吉他，坐在那个球场的角落，一起唱那些白衣飘飘的岁月，然后再把青春写满在关于理想作文的那节课，写上铺的兄弟和漂亮的同桌。 些属于我们的日子，多想再重来一次，熟悉的旋律再次回荡在耳边，时光却早已脱离了视线。能不能还抱起那把吉他，坐在那棵球场的角落，一起唱那些白衣飘飘的岁月，然后再把青春写满载关于理想作文的那节课，写上铺的兄弟和漂亮的同桌，总是在歌唱着花开花落和一起流浪的承诺，让冬季的校园不再有谁为谁难过，但偶尔还会回忆些什么，至少我们还能微笑着，尽管我们早已忘记了很多。回想那一夜关于昨天的故事，此刻我们能想起些什么？ 在本该岁月静好的日子里，有一天你从办公室睡完午觉，然后抬起头来，突然就觉得不快乐。毕业那年，你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整天浑浑噩噩。父母说公务员好，你就考了公务员；姨妈说老师好，你就当了老师。他们说稳定啊，而你问问自己，你真的懂什么是稳定吗？在很多二三线城市的父母心里，他们对女儿的稳定其实是有一种潜规则暗示的，那就是你只要负责买得起奥利奥，而其他的父母、老公、神秘人等等会负责你的奥迪和迪奥，你负责拿点小钱貌美如花，那个人呢就负责赚钱养家。所以一旦你稳定下来，女孩子大多两条出路，那些嫁给了土豪的自然是滋润无比，将未来的优劣全盘交付给了那个男人。可是你似乎运气没有那么好，你选择了一个和你同样稳定的人，然后你们俩开始稳定的穷着了。这个时候你才渐渐的发现，你以前以为的稳定就是没有竞争，没有压力，到点发工资，孕产期可以逃班，同事和平的像是慈善义工。你在这种安逸里好像渐渐变成一个对工作毫无要求的人，反正那工资到点就会发，分毫不差。可是有一天，突然就有那么一天，你就觉得腻了。 撒满大地， 顺从天意。无数个雨点在我面前洒满大地，站在这里只有一个问题，想要活。如果一直生长在黑暗下，想要活，你会不会再继续开花？会不会却不能忘。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于是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什么是乏味的生活？两点一线，连上班路上垃圾桶的位置你都能背出来。同事领导要退休，已经心不在焉，所有脏活累活杂活莫名其妙的活都来堆给你干。这种枯燥的生活让你开始觉得有点怀疑人生了。你年少时候的梦想又开始蠢蠢欲动，朋友圈的女同学已经背上爱马仕游玩了迪拜，你羡慕的不是她的纸醉金迷，而是她比起你来似乎是不用听一辈子没有出过单位的那些妇女讲些莫名其妙的鸡毛蒜皮，你听腻了。然后你踮起脚来，你看见大城市的霓虹在闪闪的发光，背后呢又是无边的黑暗，你犹豫着要不要出去拼一把。可是孩子、父母、公婆牵绊已经太多了，你看看身边的男人，他比你还要热锅蚂蚁，四下无门。你在想自己是不是真的选错了呢？不是选错，而是稳定并不代表停滞。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青春。

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哦、 过去的事迹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总 是部门最肯吃苦耐劳的那个人，早出晚归，给领导提包倒茶，给办公室扛纯净水修马桶，干一切别人不干的事儿。后来他们是办公室里最肯动脑子的那一群人，他们会指出方案上明显的常识错误，他们试图理解同事为什么今天情绪不好，他们关注更好的理财方式，他们日夜写着案子，在哺乳期背着奶上班，成为最辛苦的那一批职业女性。他们说白了就像是杂草一样在这个城市野蛮的生长，他们的狠劲儿使得身边的伴侣也丝毫不敢松懈，因为稍不注意他们就会失去他。终于有一天好像人生开挂了，每天手机响个不停，仿佛业务就那么自动找上门来。他开始有时间和朋友出去喝个下午茶，顺便谈的工作，钱好像就那么不太缺了。他有钱有闲还有自由，成为那些老家女同学眼里羡慕的人，属于他的稳定就到来了。稳定的能力带给他哪里都能找到饭吃的资源。 并没有 样是给我赞扬。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去这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去这大海的方向。

哥哥抚养成人，等我到了晚年，你不能比我早死，不能死在我前面，哪怕仅仅晚一天，就是晚一天也好，不许你比我早死，在我临终时，请你握着我的手，请你握着我的手，请你握着我的手。 人生有的时候很难讲谁选对谁选错的问题，想要稳定绝对不是错。同为女人，我太懂你，因为肩负生育天职，想想就已经觉得腰酸背痛，谁又想还要成为顶梁柱去体味生活的艰难呢？其实我也是。可是你们知道吗，昨天我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在初春的暖阳里和朋友静静地喝了茶，回来的路上所有的压力袭来，累得有点想哭，终于同朋友说，当我写稿写到想吐，录音录到大脑缺氧的时候，我就会羡慕那些吃完饭就打打麻将只哄哄孩子的女人，将所有的光阴以及未来交付给那个男人。而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要和自己这么死磕呢？为什么我就做不到那样呢？人生的最初我也只想过去过过那些稳定的日子就好，可是我知道生活有的时候哪由得你偷懒。演员刘涛谈起自己的这一路豪门破产励志戏，颇有一种能做许晴勿做刘涛的无奈感，不是他要破产，不是他要突围，命运推着他无能为力。望着他在真人秀里的神奇整理术，我颇为感动。这是被生活扇过耳光的女人，再也不是温室里的花朵，豪门娇女，命运逼她雄起，她不得不伸手诀别那一滩生活的烂泥。

有多坏，世界变得太快，是非成败一旦抱你入怀，置身事外，一笑却要自然醒过来，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只想在潜意识里留成美，没有事情不出来，世界也习惯，只要三步之内有你在，保护我手就张开，却得像小孩， 喜欢海边有落地窗的白色房子，喜欢傍晚独自在街边漫步，喜欢午后时分窝在暖洋洋的咖啡馆里，和你一起聊聊生活中那些或明或暗的片段。我是拥有温暖声音的小莫，欢迎你的聆听。 My dreams, I am down on my knees.

世界上没有稳定这个梦的，艰难是我们的财富，动荡是我们的历练。这世上有只愿意靠着芙蓉就满意了妻贵的男人，可是那不是我们。如果你太了解自己，不是可以打着麻将就过一生的女人，还年轻，还有的选，还和我一样有着骨子里对自己的要求，那就永远不要选择什么稳定。唯有如此，你的生命力以及未来才不会依仗着谁。你终有一天会比谁都稳定，但这双手立正的能力永远不会消退。一个女人的好运气是怎么开始的？我相信是当她有权利选择从此落定而依然举步向前的时候。 勇敢的你站在这里，脸庞清瘦却骄傲，在这远方没人陪伴，只有幻想和烦恼。无聊的，渺小的，反对不公平的世界，没能继续的革命，不欢而散的告别。我倒下后不敢回头，

0708-0708-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这样的午后，不需要朝圣般的虔诚，也没有泪如雨下的痛楚，只是在别人的歌中找回似曾相识的感动。即使是他人的故事，也自有属于你的暗香凝秀。莫音乐，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上了一所一般的大学，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别说一般的大学了，就算是中国传媒大学，学习播音主持，除非大学四年不停地折腾，要是不认识人，专业不过硬，也很难进体制内电视台工作。幸运的是，他的父母在北京还有一些人脉，找了找，用了用，然后让他得到了体制内的一个实习的机会。虽然只是实习，但这小姑娘还算努力，认真处理同事关系，扫地、端茶、倒水等一些杂事儿，刚过来的时候就全部给承包了。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幸运的是，他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好，很快他入职了。他开心了几天，生活马上回归到平静。他每天早晨7点钟挤公交打卡，到了就不停地开会，领导面无表情的讲话让他困到掐自己大腿。他时常坐在电脑边无所事事地看着屏幕，偶尔上一下淘宝，还要看周围同事的眼神。一周出席采访出镜的时间很少，他说自己喜欢这样，哪怕累一点也不希望太闲，毕竟这是他当时来到这里的初衷。可是人终究是懒的，久而久之他也不喜欢跑动了。每次出席采访，他也学会了跟同事一样怨天尤人，每次出镜他也慢慢地懈怠了下来。那天我们聊天，他告诉我2年了，他的专业技能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闲的呗。我说有进步的方面吗？他说也有，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强了点。我说那也是进步啊，对吧？你要知道，在哪里都逃不过人际关系，哪怕像我们这样自由的人士。他说你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这样，那天主任讲了一个笑话，明明就很无聊，但所有的人都跟着笑。我仔细看了看我旁边那个男的，他明明不开心，却强挤出一丝微笑，真恶心。我问你也笑了吧，他低下头说这就是我讨厌这个地方的原因，我的价值观和周围人完全不一样，但还要假装一样。其实无论是体制内的所谓稳定工作，还是自由的创业生活，人脉关系都是无法逃避的。即使你离开了体制内，不会说话依旧会被人讨厌，不会做事依旧会被人嫌弃。他说早知道稳定是这样，我宁愿晚几年要，我现在不知道要不要辞职，毕竟如果现在不辞职，万一到了30多岁有了孩子，想变动都难了。我没说话，我不知道如何劝他，虽然我知道现在辞职一定意味着一些遗憾，可劝他不辞职会不会被他一巴掌给拍死呢？那天晚上我还是给他发了一条微信，真正的勇者不是狼狈的逃脱，而是利用闲暇的时间磨练自己。虽然人在体制内，但要保持离开体制还能活得很好的能力。许久他回我，我要找你喝酒。晚上在一家安静的酒吧，我跟他分享一个道理，体制内有两种生活方式，第一靠人际关系活着，这样的人需要游刃有余，第二靠自己的能力，这样的人到哪里都是螺丝钉，像 U 盘一样插到哪个主机都能运转。我曾经听到过一个市长讲过一句话，说体制内的人要保持随时离开体制的能力。这句话不是说让你随时离开体制的，相反而是让你在安稳的生活之下 依旧努力进步。你已经有了安稳，不代表着你可以懈怠，你更应该自觉地去进步。很多所谓的稳定不过是温水煮青蛙，只有每天进步的生活才是稳定的。别相信领导给你的承诺，更别相信体制内给你的保证。生活是自己的，自己都不求进取，凭什么让别人来给你美好的未来呢？后来，小姑娘的生活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她还是会经常跟同事们嘻嘻哈哈，即使皮笑肉不笑。她依旧会定期给领导发发短信，表达着不走心的祝福。有意思的是，她开始利用每天下班后的时间奋斗了。她报考了主持人资格证，闲暇时间，她找了公司附近的一所学校，每天跟一群孩子一起在自习室看书复习。每天从图书馆回到家，还坚持看半小时的杂书。他的主持人资格证成绩理想，已经顺利通过了。那天我看了他的朋友圈，写着《肖申克救赎》里面那句名言：有些鸟儿是永远关不住的，因为他们的每一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的确，对于那些每天都在努力的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选择重要吗？后来他的很多朋友都离职了，他因为能力强，升职速度很快。他笑着告诉我，辞职前他们不会做的事情，辞职以后他们也没有去做。他们每天依旧朝九晚五，叫嚣着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抱怨着工作累没保障。唉，生活变了，人没变而已。的确，生活是自己的，无论在哪儿，你总应该有一颗热血的心。 听我说，我原来有个梦，跟你高飞远走，跟你一起走到白头。但是我又有花有乌有，忘记我们承诺，忘记曾经爱你爱的那么浓。我不能带你走，我犯了大错，必须一个人走，必须扛下所有罪过，必须离开熟悉的街口，请你不要忘记我。这夜里有小雨飘在空中，当我想起你的瞬间，发现你已离我远去。笑的是，我好想求你帮我赎回，赎回我那一丁点的尊严。想起妈妈的脸，对不起，这几年是否有机会再见你一面。妈妈，我犯了错，你会原谅我吗？我已经踏上了末路，别人眼中的亡命之徒，哪里还有我的藏身处？我的兄弟离我远去，我还傻乎乎的相信道义，所谓的人性，莫非要用血和泪来换取教训？不想再混下去，想说睡完这一觉我就不再聊 Loki。 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流不停。 暴露在那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出发了不想问那路在哪，平定那一样什么关卡。单车顺道落，我开始追梦，它卷起了风，重新雕塑每个面孔，夜雾那么浓，开阔也汹涌，有一种预感，路的终点是 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与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为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换你晴空下的面孔，庸庸碌碌不开心的锁着眉头要向谁哭诉？为什么想去看场电影，该死的台风偏偏选择每一个的周末？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人穷得发疯，有人富得把钞票当做了枕头？为什么新闻里每串故事只为了找不到小孩那慌张的母亲？为什么一百个为什么变成一千个一万个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我想破头写不出个宝，念念念我为了什么。 冲刺，我们都在海里，我觉得我们像沙子，你说的亡命之徒是不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出发了，不要问能在哪，幸福向前是唯一的方法。往出发了，不想问能在哪，拼命太阳什么关卡。当城市当中梦开始坠落，他卷起了风，重新雕塑每个面孔，也无那么浓，开阔也汹涌，有一种灵感如的终点是迷宫。 换好工作，找工作， 换工作，靠， 钱就要

你要知道，很多你无法解决的问题，不是通过辞职就能解决的。让自己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具备一技之长的资本，是需要无数个夜晚的静思，无数落寞的时光堆砌而成的。所以别抱怨你身边的不公，别后悔自己选择的牢笼，别痛恨自己身上的枷锁。只要你还在进步，枷锁只会变成翅膀，牢笼只会变成家。好啦，这就是今天莫音乐的全部内容，希望听完这期节目之后能够对你的生活有所帮助。我是小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